备去美国读书，我开始执下嘢，但系有一个柜桶我一直都唔敢打开，入面有几本簿写满咗我同阿哲一齐有过嘅片段。因为当时我要去欧洲，我好想将每日见到嘅特别嘅嘢写低，等翻嚟话俾佢知。就系咁，我开始用日记写低我同阿哲喺同一日究竟有啲咩事发生。第一版就系我喺飞机写翻阿哲重新出现嘅嗰晚。唔好肚饿啊！ 你老板娘好勤力啫，做到连饭盒都唔止一个。 佢又点会咁 cheap 食饭盒啊？喂，不如我哋去食鱼蛋粉咯、 啊。唔系是但咩？ 呢啲叫先下手为强啊！用乜嘢你又唔知带我去食啲咩啊？ 啊，我都识有一度食鱼蛋粉好食啊！你够唔够胆跟我嚟啊？ 唔好太远就得啦，因为我真系好饿。 情人你我仿似无提两个餐字，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 哇，你好过分啫，仲落辣椒油。 哎呀，都唔辣嘅。 搞到碗嘢好似出血咁啊，好核突啊！ 食辣嘢啊，梗系要食到嘴都肿，先至叫最高境界。 系啊，肿到好似你而家咁啊，唐老鸭咁。 系咩？ 你唔好整到鸡眼啦，好肉酸啊！ 唔系咁，点睇到自己嘅嘴变成点啊？你中唔中意毛毛公仔噶？ 咦，自怕吸晒尘之后又污糟喎，仲要揾地方摆佢先反喎。你呢？ 我好中意噶， 呃人 真噶。咁男人唔可以中意毛毛公仔嘅咩？ 真系中意噶。 真噶，我中意毛毛猪。 乜嘢毛毛猪啊？ 但系猪型嘅毛毛公仔咧，就叫做毛毛猪啊。 你真系中意噶？ 系啊，我中意嗰啲猪够蠢啊。 是吗？ 是啊， 似你是吗？ 似你多啲。 时互爱，时分开，在错中来觅曲折，就似没法子了结，也只有祝福中说年月或会迟。 你家有啲咩人噶？ 可唔可以唔问？ 可以。 如果你要我求其噏啲嘢出嚟，我情愿唔讲。 Sorry 啊。 傻啦，系我古怪啫。 但系呢啲月色咧，好多时都有啲云一笪笪咁喺附近噶。你觉唔觉得好似豆腐花？ 咁我以后食亲豆腐花，我都会谂起今晚啦。 咁你要搞碎啲，咁先似噶。 咁搞五下咧？ 好啊。 咁以后我就有样嘢系专登为你做噶啦。 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偏赞浪漫偏甜。从前错认了人，拿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世上定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权莫等，偏曾遗落那声音。是你吗？ 眼蒙蒙咁，攰啦。 少少啦。 整张凳你坐啦。 点整先？ 诶，嗱，坐喺度，两手咧放喺膝头哥上面， 嗯， 挨落嚟，有埋耳钉嘅，呢张人造耳舒唔舒服？ 嗯，唔错啦。 冻唔冻啊？ 唔冻啊。 听朝几点嘅？ 七点钟去到 check in 啦。 咁执好嘢未啊？ 未啊。 诶，系咪第一次去啊？ 系啊。 嗰度你一定会好中意噶。 真系？咦？你几时去过噶？ 七年前，喺英国住咗三年。 读书？ 类似啦，因为要读书，所以要做嘢。 系咪做 waiter 嗰类呢？ 唔系，喺间宠物店入边做啲助理嘅嘢，我好中意动物。 妈咪唔系净系中意毛毛猪嘅啫咩？ 系啊，而家都有一只。 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时我哭过，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耳边低语， 你系咪真系住西贡噶？ 点解讲啲嘢你系唔信嘅？ 出鬼叫嗰次你好似玩咁咩？不过你一阵翻到屋企咪天光咯， 冇所谓啦。 我可唔可以打电话揾你噶？ 一个礼拜好快啫，专心啲做嘢啦。 我知。 嗱，你将你想讲嘅嘢写低佢，然后翻嚟话俾我听咪得咯。 咁我翻嚟点揾你啊？ 咁我咪又喺你背脊失惊无神咁飞出嚟咯。 嗯，是但啦。 好咁啦， 我冇嘢啊。 咁带埋我去。 你又讲咩啊？ 带埋呢只表去，做到攰嗰阵，你就望下佢。 系咪擦三下，你就会喺背脊飞出嚟噶？ 唔系，系你入嚟。 先生，喺家乐亭定系依边度停啊？ 去到街尾啊，唔该。 好啊， 坐飛機要小心啲啊！ 边度有得小心嘅啫？ 我好怕坐飛機噶，总之飞到上天，咩都控制唔到。 所以咪唔使惊咯。 以前我都系惊我自己嘅啫，唔知点解，今次我都系第一次担心你，担心你坐飛機。 我会小心的啦，最多上机嗰阵时我唔瞓住啊，睇埋嗰啲咩氧气罩嗰啲片段先瞓啦。 你咪记住啊，小心啲啊！ 你唔使送我入去噶啦，看家阿伯会陪我噶，佢对我好好嘅。 小心啲啊！ 嗯，拜拜。 我想睇住你入去。 咁拜拜啦， 拜拜。 睇翻自己写嘅每一句，我都可以完全记得翻嗰晚每一个细节。几本日记，好似一本小说咁，写满咗我同阿哲嘅回忆。嗰阵，每晚，我无论几眼瞓都好。我都要写，可惜最新的一本日记只是写了十几页，就没再写下去。